释怀，是否还依然等待？难道真的相爱容易相处难？可是真要分手却又分不开，感情的纠缠谁也不能明白，又何必在乎地久天长？难道真的相爱容易相处难？就像多情的人总是多受伤，付出的情爱若已不能释怀，是否还依然等待？ 喧哗，城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，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十七八丈八尺玉碗酒中花，古老的篱笆疆域的远大，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传说往来天山下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酸奶冰作几种文人一醉风雅，才喝的悲哀吻着冰雪不去的梅花， 冰雪不去的梅花。 燕山下 是谁祸福起身将几人下，一缕水河般早无是此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浓文化，我在乎英雄是否成断一发， 爷爷那天选了身上的神话，和寂静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，也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成长战旗代替了祖母篱笆，是个我生平变成了金戈铁马，烟台烽烟四起诸侯齐分天下，敢随大浪淘沙乱世再来骑马， 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酸奶冰酒几种文人一醉风雅，才喝的悲哀吻着冰雪不去的梅花， 梅花 燕山下 是谁祸福起身将几人下，一缕水河畔早无是此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浓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五千年以后又从雁门关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，是当地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，一饮剑指在先当年壮丽图画，走山古道和燕赵就是我的家，被燕草笔发现香都是一足下，黄金带上清风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股神妙的神话， 山下 是谁祸福起身将几人下，一缕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浓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， 燕山下 是谁祸福起身将几人下，一缕水河畔早已是此处繁华，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浓文化， 四处的喧哗，城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燕山下，

有烦恼此刻全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。古老的传说，亲爱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能够听你闪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 Oh no.

暖的围观，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。 烦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找出来，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，一直暖到你想开，你心情的坑都让我来填满。昨天会比今天明天来取代，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，欢喜常在。 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，有机会只要你没孤单，压得叫不出来，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，热热带身陪你感慨，照片那片大自然围着你，抱紧你，小心翼翼， 我决定。 没什么道理，不愿再去猜想你。

好吧，我们都告别了轻松。我们的爱也应该变得透明了，天都亮了，美梦都醒来了，我们的爱也应该有新的转折。因好把你我放歌，仿佛放开的耳朵，流星划过银河，思念化作星座，我们的爱就会像恒星永远散发光和热。没有你在每天都不愿醒来，没有你爱每秒都过得苍白，没有你在身边每一分一秒都该怎么太难来。没有你在我该凭什么等待，没有你爱我该怎么走回来。Baby 求你快回来，不要不要再离开，让地情再回来。Yeah, 我们散发光和热， 今天我随便跌倒，终得到了释放，疲倦头人像满身尘埃，不再可爱，如若要在人群中闪躲，可以做落寞的花朵，纷纷翩翩堕落为了离开。还记得深爱情歌，还记得生命如果再踏步行前，就或许听到更多爱恋的歌，和弦余下太多，我爱的不舍别过，一个梦找紧仍然未算不可。还记得相爱如初，跟他分手后如果再学习从头地让镜内那个他爱我很多，仍然还剩太多，爱我的会痛几多，如若爱不爱谁，会是谁没珍惜，这生还未过。为人做倦透的人生怎会精彩，其实要在人群中闪躲，躲不过的原来是恶魔，拥不到你在怀那也可先拥抱我一个。还记得深爱情歌，还记得生命如果再踏步行前，就或许听到更多爱恋的歌，和弦余下太多，我爱的不舍别过，一个梦找紧仍然未算不可。还记得相爱如初，跟他分手后如果再学习从头地让镜内那个他爱我很多，仍然还剩太多，

回味，淡淡往事难以追忆，风中花蕊生怕枯萎，我愿为你祝福。 我爱你，我心已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移。 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。 我爱你，不是追忆，决定爱你万年。寒风吹起，细雨迷离，风雨揭开我的记忆。我像小船寻找港湾，不能把你忘记。 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，爱的往事难以追忆，风中花蕊生怕枯萎，我愿为你祝福。 我爱你，我心已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移。 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。 我爱你，不知真理，决定爱你万年。 我爱你，我心已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离。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。我爱你，对你付出真意，不会漂浮不定，你要为我再想一想，决定爱你万 渐失去了感觉，也许多年多年以后想起来还是觉得很伤悲，只是不愿让你独自面对，在他面前觉得自己有罪。凄美，淡淡的夜，仿佛直到离别，我还低头看着远方，才能忍住转过身时的泪水。五月的雪，何时才能停歇？分一虽然痛苦，却让一个男人至少可以成全他爱的女人。 年以后，想起来还是觉得伤悲。我只是不愿让你独自面对，在他面前觉得自己有罪。

从前，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。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。 如果你是我就会懂， 起想象我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窗前，看着指尖，已经。